在拥抱你，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指幸福。这是来自小柯的一首歌曲，叫做《日子》，也是他为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所演唱的片尾曲。这一部电视剧呢，以轻松幽默的一种方式反映了北京大杂院里那些平民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而且呢，会给人一种很励志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无数的烦恼，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乐观积极的心。而在这部电影当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棵树长在房子当中，而一个孩子呢，就在这间房子里面咕咕坠地，然后慢慢的成长，这就是希望，这就是生命力。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谢娜，叫做《神奇的孩子》，这是她为综艺节目《神奇的孩子》所演唱的主题曲。 我有一支蜡笔，画出太阳发芽，我有一只飞船，向着天际出发，阿拉丁的神灯，我要找到你，管你把我也要关出一个神话。 我没想过要你不同寻常，你偏有奇思妙想让我抓狂。宝贝你别长大，我想永远抱着你。 好吧， 你非要一双翅膀，这世界那么大， 手指那么神奇，风会浪带我去天马行空。 这是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神奇的孩子》当中的主题曲，由谢娜所演唱的主题歌。在节目当中呢，会展现每一位这个小朋友他们的独特之处，而且个个呢是古灵精怪的，所以呢大家在看的时候经常会被他们所逗笑，但有的时候也会被他们感动哭，真的是神奇的孩子啊。曹格2006年 Superman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3721。 在对我的夜生活就是和那种没有时间跑舞楼，在跑音乐节奏，旋律在四面八方，我就是听得感动，不要关上我耳朵， Just leave me alone。 一步一步改装车呼啸过我身边，像只美女砰砰砰，拉西哆瑞哆啦啦啦，我轻了轻喉咙，准备跟世界解释通。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改变自己。今天四月十号，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长安2006年希望的伊甸园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很经典的老歌，被翻唱过无数回，但是每次听你还是会觉得很耐听，对吧？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李佑辰，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另一种伴侣》，不是伴侣，胜似伴侣。这首歌曲是送给风雨相伴、鼓励支持自己的歌迷的一首歌，我们一块来分享。 当眼睛在眼皮里哭泣，他们总会一人哄一句，直到听完你说没事了这句，直到看我笑嘴角扬起。你们像氧气，每天好天气，黑云才散去，就露出我心情。我提醒我自己，好朋友完美的距离，害怕终究要和你分离。 就露出我心机。我提醒我自己，靠朋友完美的距离，害怕终究要和你分离。 人生的旅途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同伴啊。有的人呢可能会陪伴你一段路程，然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有的人是用来怀念的，有的人会教会你成长。而在这首歌曲当中，李幼辰用音乐来致敬歌迷，感谢不断支持和鼓励自己的人啊，也是最懂他的人。张靓颖在2014年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第七感，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当中的同名标题曲。那张靓颖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鼓励大家勇于超越过去的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因为时间会在一个很恰当的时刻给你更加丰盛的生命。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 谁？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放上网消息。将军坨风景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塔木岗村，纯自然的国家级 A 级风景区，也是房山品赏杏花的最佳宝地，拥有生态型自然风景区，总面积1680亩。据说它的起源是因为在河北镇塔木岗村北有座山，它像一个将军帽一样，古称将军坨。初春，山桃花、地丁、二月兰、栀子花等竞相吐艳，把将军坨装扮成花的世界。每年最佳的踏青赏花的时间是4月5号到5月8号。大新新闻网消息，今日在世界月季主题园内，来自丰台区长辛店中心小学和季家庙小学的1000多名学生参加了世界月季主题园的定向越野无线电测向活动。据悉，定向越野运动作为一种新兴的野外活动方式，需要运动员利用地图和指北针到地图上所指示的各个点标，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所有点标者为胜。它既是一种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又是一种竞技运动，能够根据年龄、性别、体能和定向水平为参赛者设计不同的比赛路线。世界乐器主题园的定向越野活动面向各学校和社会团体开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只是深深